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甚深相品第13。儿时欲界十千天子，天主地势而为上首，复有凡事20000天子，大梵天王而为上首，具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世尊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而时佛告诸天众言：我所宣说诸甚深法以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所依止无性为相，使诸天众复白佛言：佛所说法无所依止，譬如虚空不可表示，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坏，何以故？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是相故，诸有相者与无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坏。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不堕色数，亦不堕受想行识数，亦复不堕人非人数，人非人等不能成坏。而时佛告诸天众言：设有人来作如是问，虚空谁作？谁能坏也？如为彼人为正问否？诸天众曰：否也，世尊。所以者何？虚空无体，无为无相，宁可问言有成坏者？而时佛告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众当知。我所宣说甚深法相亦复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坏，有佛无佛反而常住，佛于此相如实觉知，故名如来应证等觉。使诸天众复白佛言：如来所觉如是诸相，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如来现觉如是相故，与一切法至无挚爱，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住如是相，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及诸法相方便开示，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碍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常所行处，佛行是处正萨婆若，为诸有情分别开示。而时佛告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众当知，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由此因缘，我说诸佛得无碍智，无能及者。而时世尊告善现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能视世间诸法实相，是故诸佛依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依诸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以者何？

出于世间。佛言：闪现，云意云何？汝颇见有阿罗汉果，可摄受执着否？善现对曰：宝也世尊，我不见有阿罗汉果，可与其中摄受执着。我言：善现，善哉善哉，无意不见有如来法，可与其中摄受执着。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着一切智智故，出于世间。而时欲界凡事天子具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极难信解。若诸有情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乃能信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等，彼有情类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维称量观察，所获功德胜彼无量。而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涅槃，圣前所说随信行等，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况忍乐等。使诸天子闻佛所说，欢喜踊跃，顶礼如来，又扰三匝，辞退还宫。去众未远，忽然不现，随所属界各住本宫，劝进诸天修殊胜行。具受善现便白佛言：若诸菩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从何处末来生此间？佛告善现：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疑不闷，乐见乐闻，意念思维甚深意趣，常乐随诸，能说法者如独随母，曾无暂离，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趣，究竟通力，能为他说，终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说法师经须以请。是诸菩萨从人中末来生此间，依素圣音能成世事。而时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成世供养他方佛矣，从彼处末来生此也。佛告善现：有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成世供养他方佛矣，从彼处末来生此间。不辞善现：有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先世已语喜足天上，乘世供养慈世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请问其中甚深意趣，从彼处末来生此间。不辞善现：有诸菩萨先世虽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其中不能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疑惑迷闷，难可开悟，所以者何？不了义者心多疑惑迷闷难遇。 不辞善现，有诸菩萨先世虽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其中意趣，或经一日乃至五日而不精进如说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经少时，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般若波罗蜜多，即说法师，请问深意，寻便退师。随者何？此诸菩萨，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能请问甚深意趣，而不精进如说修行故，于今生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飞横，如多罗绵随风飘转。如是菩萨心学大成，虽有信心而不坚定，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常时信乐随转，与二乘地或当堕一。第五分传等御品第十四。不辞善现，譬如商旅游泛大海，其船足破，与众诸人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依附，当知彼类终不莫死，得至安稳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圣解有不放逸有圣意乐有舍有净有清净心，由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一盒取水，若持若井若泉若曲，当知此瓶终不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极坚牢固。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信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净有清净心，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如有商人具善巧智，先在海边固修船椅，帮迁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至上而行，当知彼船必不坏没，人物安稳达所至处。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圣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净有清净心，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毛衰朽，附加重病，为风热痰或三杂病，是老病人 欲从床坐，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贱人，各服一夜。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难，随意欲往。今我二人终不相弃，必达所去，安稳无损。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圣解、有不放逸、有圣意乐、有舍、有净、有清净心，由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中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与上相违，是名黑品。第五分如来品第十五之一。儿时善现辩白佛言：心学菩萨，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心学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先应亲近诚实善友。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者，是名善友。未作誓言，来善男子，如应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如勤修时，应无所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回向时，勿以色、受、想、行识故而取菩提，所以者何？一切智智性非所取。如善男子与诸声闻独觉等地勿生贪着，若能如是教戒教授心学菩萨，令其渐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善友。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发菩提心，欲去菩提，甚为难事。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众所作甚难，为利要诸事坚固，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作事誓言：我为既把诸事坚固，为诸世间做舍宅故，为诸世间做皈依故，为诸世间做周主故，是诸世间究经道故，为诸世间做导师故，为诸世间做所去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善现：云何诸菩萨众是为既拔诸事坚固，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诸菩萨见诸世间莫生死苦，不能出离，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拔彼苦，说正法要。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做舍宅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诸菩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合合，发勤精进去大菩提。善现白言：云何菩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合合？佛言：善现，诸菩萨众欲为世间宣说五蕴即一切法，皆不合合，无福无解，无生无灭，由此便能复护一切，犹如舍宅。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做皈依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 为诸菩萨欲令世间解脱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发勤精进，去大菩提，方便善巧，说正法要。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做周诸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诸菩萨去大菩提，欲为世间说五取运。前后即断，由此断故，一切法断。此一切断，即是即灭，微妙涅槃。亦是如实无颠倒性。譬如小大海河池中，高地可居，未说周主，涅槃一而安稳出故。善现，云何诸菩萨众是诸世间究竟道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诸菩萨去大菩提，欲为世间说色究竟，不明为色，受想行识于法一耳，究竟法性非色等故。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若色等法究竟法性不明色等，应诸菩萨以得菩提，究竟性中无分别故。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究竟性中都无分别，而诸菩萨甚为难事，虽能如是观一切法，而不作证，亦不沉默，作实念言：我与此法现等觉矣，为诸世间宣说开示，令知如是究竟道相。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做导师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诸菩萨去大菩提，欲为世间说色本性无生无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欲为世间说欲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诸法本性无生无灭。善现：云何诸菩萨众为诸世间作所去故，发勤精进，去大菩提，为诸菩萨去大菩提，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去，受想行识即一切法亦以虚空为所去，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无所去与虚空等，受想行识即一切法亦无所去与虚空等，如太虚空无来无去，无作无住，无生无灭，诸法一耳，皆如虚空，无所分别。何以故？诸色空故，无来无去，受想行识及一切法亦皆空故，无来无去。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用空，无相，无愿，无造，无作，无生，无性，如梦，如幻，无我，无边，寂静，涅槃，无取，无舍，无来，无去，最极极灭，而为所去，彼与世去不可超越。而时善现便白佛言：谁能信解如是身法？佛告善现：若诸菩萨久修大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发弘誓愿，所种善根皆已成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于此身法能生信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 以何为姓？佛告善信：是诸菩萨调伏远离，而为其姓。由此姓故，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何所去？佛告善现：是诸菩萨去一切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正是去矣，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所归去。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正得无上正等菩提，能为无量无边有情作所归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诸菩萨能为难事，为着如是坚固假咒，欲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涅槃，而有情类都不可得。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不辞善现：是诸菩萨所着假咒，不属诸色受想行识，不属声闻独觉菩萨，一切智智即一切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属。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住声闻独觉等地。佛告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说？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住着。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都无所修。亦无修者，修时修处，即有此修皆不可得。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决定法，若修虚空，修一切法，修无边际，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不辞善现：应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为诸菩萨若不贪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执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无疑无悔，亦不迷闷，欢喜乐闻，身心信受，是诸菩萨定不退转。如是菩萨先是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故今得闻心无惊等。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惊等，是诸菩萨云何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是诸菩萨以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诸菩萨随顺虚空观察般若波罗蜜多，是为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无量无边，若无量无边既非色亦非受想行识，无得无现观无智 无实，无生无灭，无修无作，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方无欲，亦无所住，唯可说为无量无边。善现当知，虚空无量无边故，一切智亦无量无边。一切智无量无边故，无能证者，非色能证，乃至非识能证，非布施波罗蜜多能证，乃至非般若波罗蜜多能证。所以者何？色乃至识，即一切智，无二无别。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智，无二无别。尔时，欲界凡世天子，俱诣佛所，同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我观此意，初成佛时，厌作思维，不乐说法，未作是念：我法甚深，非诸世间足能信受。我所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实，由此而证，亦不可得。天子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性无来无去，故此法甚深。使诸天子复白佛言：甚其世尊，佛所说法一切世间极难信解，佛所说法无取无舍，世间有情行取舍故。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佛所说法微妙甚深，与一切法皆能随顺，无所障碍，与虚空等。佛所说法毕竟不生，一切生法不可得故。佛所说法都无处所，一切处所不可得故。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使诸天子便白佛言：大德善现是真佛子，虽如来生，诸有所说一切皆与空相应故。而是善现与诸天子：汝等说我虽如来生，云何善现虽如来生？为虽如来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如来真如无来无去，本性不生，善现真如亦无来无去，本性不生，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如来真如无真如性，亦无不真如性。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变异，无分别，遍一切处。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常住为相，而无所住。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所挂碍，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碍。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与一切法真如 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是故真如无二无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与一切处无意念，无分别。一切法真如与一切处亦无意念，无分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别意，不可得。一切法真如亦无别意，不可得。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不离诸法真如，诸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如来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如来真如非去来，今一切法真如亦非去来，今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即是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过去真如，过去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未来真如，未来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现在真如，现在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与三世真如无二无别。一切法真如善现真如亦无二无别，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菩萨真如即佛真如，诸菩萨众由真如故得菩提时，说明如来应证等觉。如来证得此真如时，三千世界六种变动，我与如是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由色故乃至识故随如来生，亦不由欲留果故乃至独觉菩提故随如来生，亦不由一切智故随如来生，但由真如故随如来生。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随色受想行识生，不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生，故我善现随如来生。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如来甚深微妙。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是如来甚深微妙。当说如是如来相时，三千比丘诸漏涌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五百比丘尼远离尘垢，生净法眼。五千天人得无生法忍。六十菩萨诸漏涌尽，心得解脱。而时佛告舍利子言：今此众中六十菩萨曾于过去五百佛所亲近供养，虽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别异想，修别异行，故于今时虽闻大法而尽诸漏，心得解脱故。舍利子，诸菩萨众虽有菩萨道空 无相无愿，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舍利子，譬如有鸟，其身广大，百余刹那，乃至五百，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鸟从彼33天，投身而下，去展不周。于其中道，须作是念：我今还上33天，与如意云何？是鸟能还33天否？舍利子曰：佛也，世尊。佛告舍利子：是鸟中路，或作是愿，至展不周，当令我身无损无苦。于意云何？是鸟所愿可得随否？舍利子曰：佛也，世尊。是鸟至此展不周时，其身决定有损有苦，或复尽死，或至命中，何以过？是鸟身大，从远而堕，翅羽未成，或衰朽故。报告舍利子：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虽发无上正等决心，已经净且杀数大劫，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一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舍利子，是诸菩萨虽念三世诸佛戒运乃至解脱智见运，而心取相不如实之，如是五蕴真实功德，但闻空生取相执着，回向菩提，便堕声闻或独觉地，可以过？舍利子，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法因而故。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若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具无量福德资粮，而与菩提或得不得。是故菩萨欲得菩提，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卷第561。